会好成纠缠。唏嘘短叹， 有人借自己孤单谈笑循环，当不尽人意之时抱得离散， 谁会给宽容带苦难，毫不袖手旁观，雨也不必撑伞，浸透你回眸的感官。爱人不是喜欢，也不是循环作乐的伴，而是口吻平常和盼未曾实现的船。 千山渐洗尽迷惘，遗忘了也曾经呼唤， 细水流淌地欢，如日子一天一天变短，珍重来去人海，我只与你风声笑谈。值得都会凋零，或早或晚。愿你尽量明白那种平凡，别等眷恋只是你仍未迷途之烦，错失你本应的是否把方寸打乱。

在声音里纪念这段 牵着手一起走，最怕那疯狂淋漓，过往伏笔的消失经营，过期以后再继续，却早已无法回忆，最怕那疯狂淋漓，还留恋过去的痕迹，一点一滴慢慢堆积，